同时应用场景当中定制的易服务就像给纳税人配备了一个全天候的管家。北京市税务局征管科技处处长朱光涛说， 有些纳税人呢可能不太了解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的范围，通过这个定制易服务啊，能够精准的送达到每一个纳税人的手里。 除了在线倒办和线上定制服务，智能退税一键式自动到账更是便利了企业资金快速回笼。西城区税务局征管科副科长牛晓峰说， 我们进行数据筛查，每天把我们系统中能看到的纳税人产生多缴税款的这个情况呢，提前把他这些信息分发到各个纳税人的主管税务所，尽早的启动我们的退税的流程。 据了解，全市已有 4.1 万户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体验了一键退税的服务。另外，这次智慧税务业务应用场景还包括增值税发票一条龙网上审批和申领，实现发票领用足不出户，精准服务本市180多万户纳税人。而二手房交易一分钟智能算税功能将原先现场排队等一天的办理时长压缩到网上三分钟出结果，纳税人足不出户就能办结所有涉税流程。 2021北京网红打卡地推荐榜单昨天在吉祥大戏院发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人文景观类推荐榜单，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 继2020年本市首次推出100家网红打卡地后，今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再次开展了2021北京网红打卡地评选活动，共征集自然景观、新消费场景、夜间经济、阅读空间等10大主题场景。根据统计，今年的评选活动全网共海选征集到打卡地提供线索2000多条，最终300家入围投票候选名单。10月15号到29号经网络公开投票，全网参与人次超过568万，最终评选出100个北京网红打卡地推荐名单和196个提名推荐。市文化和旅游局等相关部门还积极搭建平台，引入社会资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说：“ 百度和高德呢，各支持1000万元的档次补贴，美团支持2000万元的红包补贴。” 美团公共事务部总监严博介绍：“ 我们这个台卡摆到100家网红打卡地，消费者到景区他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领到最高20元的红包补贴。然后另外呢，我们还给网红打卡地免费配置美团充电宝机柜，后续带来的一些收益呢，我们也可以大部分都给到打卡地。” 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表示：“ 这个活动的目的也是为了来京的游客和在北京的市民提供一个消费的新场景。”来满足市民和游客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圆明园管理处昨天发布公告，决定试行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免费开放的范围包括圆明园遗址公园、西洋楼景区和圆明园盛世全景模型展。 从12月13号开始，可以通过圆明园遗址公园公众号或者是圆明园门票微信小程序预约未成年门票。预约成功之后，未成年人需要持身份证刷证入园，没有身份证的未成年人要持有效的相关证件入园。 北京天文馆昨天发布票价免费及优惠政策，从明天开始，未成年人可以免费参观展厅。 60周岁以上老年人、现役军人、警察、消防救援人员和消防救援院校的学员、残疾人、宗教人士、见义勇为人员、中国博物馆协会会员、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会员以及北京市 A 级旅游景区服务质量监督员也可以凭有效证件预约免费参观展厅。 此外，2022年度医务工作者可以凭有效证件免费参观展厅，购买剧场票的观众可以凭当天的有效剧场票免费参观展厅。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学生可以凭有效证件享受展厅的半价优惠。 再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宣布，决定从12月15号开始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不含已经执行 5% 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这次是全面降准，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12000亿元。本次下调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是 8.4%。 降准可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呢，有效增加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长期稳定资金来源，增强金融机构资金配置能力，有利于加强跨周期调节，优化金融机构的资金结构，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 第一批养老理财产品来了，工银理财、建信理财、招银理财和光大理财四家理财子公司首批四支养老理财产品昨天开始募集。这些产品有哪些特点？公众又该如何参与？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石玉的报道。 从12月6号开始，工研理财在武汉和成都，建县理财和招银理财在深圳，光大理财在青岛开展养老理财产品试点。四家试点机构都采取线上加线下多渠道销售，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可持当地个人身份证赴对应机构的销售网点处，或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途径购买养老理财产品。也就是说，身处北京但是持有武汉、成都、深圳或者青岛身份证的个人投资者可以在线上申请这次产品发售。首批养老理财产品定位长期、稳健、普惠，封闭期为5年，1元起投，1元递增，单一个人投资者购买的养老理财产品合计金额不得超过300万元人民币。从业绩比较基准上来看，除了工银理财披露的产品基准下限为5%，另外3支产品基准下限均为5.8%。此外，招银理财、建信理财推出的产品业绩比较基准上限为8%，工银理财、光大理财分别为7%和5.8%。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养老理财产品有助于满足公众对养老金融产品的巨大需求，商业银行应着眼于养老市场长远发展，构建更为完善的养老金融体系，金融监管部门则应及时总结产品试点经验，适时推广到更多的地区和理财公司，进一步丰富养老金融产品供给。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透露，天宫课堂第一课定于12月9号下午3:40开始。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将会在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 本次太空授课活动将采取天地互动方式进行，在中国科技馆设置地面主课堂，在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设置地面分课堂。 届时呢，3名航天员将会在轨介绍展示中国空间站工作生活场景，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物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现象，并与地面课堂进行实时交流，传播载人航天知识，激发广大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 来关注新冠疫情防控方面的消息。浙江宁波昨天报告新增3名感染者，是一家三口，其中1例为确诊病例，2例为无症状感染者。引起此次疫情的病毒株为德尔塔变异株进化的分支，和近期浙江省外多地报告病例的病毒高度同源。 内蒙古满洲里通报，在已经完成的8轮全员核酸检测当中，检出阳性样本396例，已经确诊391例。满洲里已经开始进行第9轮全员核酸检测。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高质量做好党的20大代表选举工作。 央视网聚焦202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657亿斤，再创新高。 新华社报道，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已达17个。 中国新闻网关注，中国智库发布报告，实问美国民主，揭露美国民主虚伪面具。 北京日报报道，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者誓师大会举行。 北京青年报介绍，是自来水集团今年自备井置换工程圆满收官，本市新增126000人喝上放心自来水。 新京报报道，电影《亲爱的》原型人物孙海洋找回儿子。 今日节目早知道，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顺延到早晨7:10开播。您将听到本市发布新一轮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5年行动计划。 主播在线顺延到早上7:40开播，您将会听到冬奥城市志愿者标志系统同心筑梦正式发布。 中老年硬核相亲节目火爆出圈，既让人们看到当代老年人对于感情生活的需求，也引发了社会对老龄化问题的思考。老年节目如何立足节目服务类定位，谨防内容哗众取宠？欢迎收听今天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146家保险公司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互联网人身保险是与保险消费者关系最为密切的险种之一。在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销售误导、强制搭售，还有费用虚高、违规经营、用户信息泄露等问题也日益突出。今年1季度，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就接收并转送了相关案件20000多件。 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邀请法官和您一起说一说互联网人身保险产品投保的法律风险。 央行降准对股市有怎样的影响？本市推出2021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文旅线路和雪舞的时分漫步北京迎冬奥赏冰雪线路。整点快报将为您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介绍详细情况。 生活小贴士。 近日有媒体报道，有男子用河豚毒素杀妻骗保。河豚和它身上的毒素究竟是什么情况？还有哪些常见食物吃了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河豚鱼含有河豚毒素，这些毒素存在于河豚肉之外的所有组织，比如卵巢、肝脏、肾脏、血液、眼睛，其中卵巢和肝脏的毒性最强。当然，也不是所有河豚鱼肉都不含毒素，比如南海地区的河豚就含河豚毒素。如果河豚死了很久，河豚内脏里的毒素还可以渗入鱼肉中，让原本无毒的鱼肉也含毒。河豚毒素对热很稳定，煮沸也不能破坏它的毒性。另外，盐腌或者日晒也不能破坏毒性。鲶鱼子是有一定毒性的，中毒表现有呕吐、腹痛、腹泻等。不要盲目相信加热烹调能防止鱼卵中毒。如果不确定是什么鱼的鱼子，尽量不要吃。而且对于生殖季节的鱼的鱼子要特别小心。生活中变质的新鲜银耳和木耳可能含有米酵菌酸，人吃了会中毒。霉变的甘蔗可能产生三硝基丙酸毒素，中毒后死亡率很高。中心发红的甘蔗可能已经发霉，最好不要吃。吃加工肉制品时需要充分加热，野生菌、鱼胆和自酿葡萄酒也可能让人中毒。苦丝瓜中含有一种毒素，加热后也很难去除。如果不小心吃了，通常在半小时到数小时内就可能会出现中毒症状，严重的还有性命之忧。另外，新鲜的黄花菜有毒，含有毒生物碱，但是干制的黄花菜在制作过程中可将生物碱毒素破坏，这时候就可以放心吃了。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0.4摄氏度。今天白天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预计最高气温是10摄氏度，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夜间天空云量有所增多，昼夜温差大，早晚气温低，请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天干物燥，需要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总的来说，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0.4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气温-0.3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22，降旗时间是16:49。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贾萌编辑、加持超风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丰台区一小学南侧道路人行道狭窄，造成机动车道人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 私自搭出这个停车位，占了老百姓的出行便道。 热线回声，市民反映老人不能作为房屋承租人租房。报道播出后，我爱我家予以回应。 是可以由他的子女或者亲属签署一个知情告知书，那么明确知晓父母的这个居住的情况。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丰台区蒲黄榆第一小学南侧道路人行步道局促，造成机动车道人车混行，影响周边居民出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柏言的报道。 蒲黄榆第一小学位于南二环外玉亭桥西南角。12月6号，记者在现场看到，临近蒲黄榆第一小学的桃阳路路段双向机动车道，长100米左右，宽大概7米。机动车道中间和两侧都设有白色隔离栏，道路北侧人行步道宽不足1米，步道上还有电线杆、行道树等。附近多位居民告诉记者，这条路无论是人行道还是机动车道，通行都十分不便。 刚才我还摔一跟头呢。 这为什么会摔跟头啊？ 他那挡着我呢，我刚一迈，我以为我走对了呢，才摔。摔哪儿了？ 什么时候摔的？ 刚摔的。 看这 不好走，这能好走吗？这过去都不好过 啊， 太窄了路。 太窄。 居民魏先生告诉记者，造成居民出行困难的原因，首先是几年前在道路北侧的人行步道上，蒲黄榆第一小学圈占了长50多米、宽8米的空地，建起了停车位。如此一来，人行步道上只能容下一人通行。魏先生说， 蒲黄榆小学私自搭出这个停车位，占了老百姓的出行便道，非常的不方便。他们盖出来这一块，村内消费墙这一块，就是为了他们需要自己停车。 哦，这个里边是 对他们停车。哎， 这里边停的什么车 啊？校领导和老师的一些小汽车。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蒲黄榆第一小学校门两侧的人行步道上，学校用围栏圈起了两片区域。居民王女士向记者表示， 你看他的校围墙处理多少啊，他那楼应该在哪儿啊？他自个儿给他自个儿盖一贴成啥，马路上的人就不舒服了，对不对啊？这条路本身就这么窄。 另外，魏先生告诉记者，由于人行步道过于狭窄，再加上隔离栏的阻隔，行人较多的时候，大家就只能在机动车道通过这段路。魏先生说， 这个地方老百姓就走到外边，走到外边有一个人汽车就过不去，非常影响交通，发生多起交通事故。你看这个地方撞的，这经常的撞，发生了一个大型交通事故，把这三个护栏全撞飞了， 就是容易造成我们的行人和这个机动车混行。 魏先生表示，尤其是上下学时间，这段路就成了长梗阻， 一到好几百人放学，家长站都没地方站，停都没地方停，尤其这车，什么老年代步车了，接送孩子一等，走不了了，整个造成交通堵塞，而且经常打架。 多位附近居民向记者表示，希望道路通行状况得到改善。那么，蒲黄榆第一小学为什么在人行步道上圈占停车位？记者致电学校工作人员表示， 压根知不到， 就是什么情况你也不知道是吧？ 啊，我们这里不了解。 哦，那这个我能找谁呢？我能找谁呢？ 对于这段道路存在的交通问题，记者向属地丰台交通支队方庄大队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一个是栅栏的事儿，这我们可以报我们交通科来这里去看，如果要是确实碍事的话可以拆，如果要是说拓宽道路的事儿，这个是政府的事儿，我们只能跟派出所协调一下，跟他们说一下，反映一下情况。 之后，记者向属地丰台区东铁匠营街道办事处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先跟相关科室核实一下这情况，然后也跟领导报一下，然后我们这边有信儿，我也给跟您反馈一下，好吧？ 不过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回复，希望相关部门倾听百姓的呼声，尽快推动问题解决。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12月1号曾报道，市民赵先生反映，自己通过我爱我家集团旗下的房屋资产管理平台相遇 APP 为父亲租房，但被告知60岁以上的老人无法作为房屋的承租人租房。 那个系统总部的制定的一个霸王条款，就是说60岁以上不得作为承租人或者是共同承租人去承租任何一个相遇的房子。他们把房源都给收走了，如果不租相遇的房子，那可能房源候选就会少一些。 赵先生本想为父亲代租，但由于父亲符合本市市场租房补贴申请条件，根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市场租房补贴发放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需要补贴申请人单独申请租房，如果别人代租就无法享受这笔补贴。 北京市给老人有一个市场租房补贴，他是要求老人那个合同上必须以独立承租人承租这个房子，相当于说就是合同上必须写着啊，比如说某某某来承租这个房子。但是相遇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因为他不能在相遇租房，所以说他显然不能有那个合同，所以说就是相遇的房子相当于是说，如果老人要领这个补贴就都不能考虑。 报道播出后，近日我爱我家集团品牌中心工作人员联系到记者，表示公司是出于对老人独居时安全性的考虑，才要求老人子女或者亲属作为共同居住人一起进行承租房屋。 其实并不是我们公司对于65岁以上的老人不允许他进行租房子，而是出于对65岁以上的老人在独立居住的安全性上面的考虑，我们公司对于65岁的以上的老人提出这种租赁需求的时候呢，需要同时有他的子女或者亲属作为共同的居住人一起进行承租，这个也是为了更好的起到对老人的起居的照料的一个作用。 对于像赵先生这样需要老人独立承租房屋的客户，这位工作人员给出了解决方案，可以由子女或者亲属签订知情告知书，保证家人知晓老人的居住情况。 那么对于65岁以上的老人，由于特殊的原因需要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承租人的情况，其实我们还是有解决方案的，是可以由他的子女或者亲属签署一个知情告知书，那么明确知晓父母的这个居住的情况，这样呢既可以实现合同的这个承租的这个签订，又可以保证家人是知道老人的一个居住的情况。所以我们目前呢也把这个情况跟客户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他也理解这样的一个要求是对于老人也是有好处的。 同时我爱我家方面也表示，未来企业会在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也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所以作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类的企业，肯定是服务好客户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责任所在，但是在服务的同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更好的起到应尽的一些社会责任，相信这也是全行业都致力于追求的一个企业责任，也非常感谢咱们媒体这边给予的指导和监督。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赵振豪，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Staying Together。 就像那片雪晶莹剔透，在阳光下有刚强也有温柔，这世界有平凡生命的美丽，也有青春重逢的战斗。就像这寒冬风霜依旧，却在心中有温暖也有问候，这一季有冰天雪地的博弈，更有划破暗夜的心动。冰是我舞台，雪是我婆娑，冰天雪地燃烧我热血，爱在我心中惊暖世界，超越一切，你会记得我。 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